对对。对，啊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啊，大家坐底下来，哎，坐底下来。 拜年，拜年，好。 前面看前面。 他买一千块，用乐透买消费买一千块，他是有六趴。 来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叫，